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二十一集，螳螂。贤德帝忽然又猛烈地咳嗽起来，他拨开潘如桂的手，自己用帕子擦拭了血迹，谁也不看。 剑恒乃是朕的亲弟弟，他什么脾性朕最明白。这案子既然已经如此，就让结来结了。全系小夫子勾张人事，僭越礼法，惹人怨妒所致。法也在府中禁足半月，法纪雷和西谷安三月俸禄。潘如桂，你去传话。说完就让他们散了吧。 这…… 潘如桂看向太后，太后不说话，贤德帝便望向太后，言辞恳切：“ 母后，如今正值多事之秋，秋季将近，边陲不稳，互市摩擦日渐繁多，离北、启东、边郡都需要安定军心。此刻追查，若是牵扯众多，误伤了边陲，苦的就是黎民百姓。中伯之痛虽已过去，中伯之耻却尚未学习。母后，此案不宜久拖，唯恐伤了人心。” 太后面露关切，替贤德帝掖了被子。 皇上病体未愈，却仍旧操心国事，此乃江山社稷之福。潘如桂，你去吧。 是。 潘如桂应声，缓缓退出门去。 依照哀家来看，这沈氏第八子一心悔改，与那沈卫截然不同，是个可以用的孩子。 他身子不好，怕也担不了什么差职，还是待在寺中静养吧。 皇上说的在理，可人已经出来了，再这么无缘无故地打发回去，难免惹人猜疑此案，那岂不是与皇上所求背道而驰？ 贤德帝便笑了笑，转头对沈泽川说：“ 太后爱重你，日后可要铭记于心，不要负了你那不忠不孝的父亲旧臣。就去锦衣卫吧，十二所轻重不同，自然有你能做的事情。” 沈泽川俯身叩了头，谢了隆恩。待人都离开后，贤德帝伏在床沿，将适才喝下的药尽数呕了出来。他盖在手上的被已被拧得皱巴，屋内灯烛昏暗，贤德帝面色发青，已然是重病之态。太后由潘如桂扶着走在水廊上，花香衣捧着新彩的芙蓉，与侍奉的丫鬟们远远跟在后面。太后走得缓慢。 皇上自打上回病后，越发独断专横，重病之人如何还能操劳国事？ 所谓病来如山倒，皇上也是着急了。 当年哀家选了建云，是看中他温雅恭顺，这些年里他虽然一直病着，却也算是尽心尽力。可谁成想他这般畏惧萧家，每每抉择之时，总想谁也不得罪了去。可 可世间哪有这般如意的事情？ 这去都里边的事儿，到底得听您的吩咐。等过些日子，魏嫔娘娘得了子，太后便再无需忧愁了。 太后翻手，轻轻拍了拍潘如桂的手臂，意味深长地说： 魏嫔得子之前，皇上的身体就还需你时时看顾着了。 得了太后的令，奴婢仔细着呢。 沈泽川出来，外边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。他和纪刚一前一后的下了街，看见萧迟也正策马离开。沈泽川看着萧迟也的腰部与腿部， 禁军不是废了吗？但看他这模样，分明是没落下功夫。 纪刚眯眼打量了一会儿， 善骑射，就是没交过手，不知这小子力道如何。若是他五年前就已经能拉开苍天大弓，而今只怕力气更甚。川儿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轻易与他交手。 沈泽川不答，却不妨那已经快要转过街角的人忽然勒马掉头，直直地对着他打马而来。沈泽川只看着萧迟也，不躲也不绕。萧迟也马到跟前，猛地擦过他。沈泽川的袖袍被风鼓动起来，片刻后又垂了下去。萧迟也的马绕着沈泽川转了一转。 这案子与你什么干系？ 与我没干系，却是与二公子干系大了。 潘如桂失了狗，我栽了头，今日谁都没得的好处，偏偏叫你给捡着了。 萧迟也从马背上俯身来看他， 怎么命硬的人运气也这般好？ 这是沾了二公子的贵气。 沈泽川也看着他，谦逊地说， 若不是二公子出手，我哪能出来呢？ 萧迟也目光里渗着凉意。 你消息灵通啊。 一点小把戏。 萧迟也看着天色，海东青抓了只雀回来，正盘在上空求赏。萧迟也打了哨，海东青立即落在瓦上，蹬着雀撕了个稀巴烂。他再看向沈泽川， 出来了也无妨，去都这么大，总要找着乐子玩。 贵人就是贵人，乐子找的也与别人不同，吃喝嫖赌一概不在眼中，非得与人玩。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只有我陪二公子，那多无趣。 萧迟也捏着马鞭扯了嘴角， 哼，我看着你就觉得很有乐趣，还要别人掺和什么？ 这怎么受得起？我为二公子找了许多朋友呢。 操心我不如操心你自己，锦衣卫是个好前程，几雷那般爱重你，想必会恭候你的大驾光临。 沈泽川轻笑出声，他看着萧迟也，眼里都尽着笑。 你我皆是池鱼龙鸟，我有个好前程，你不也处在安乐乡？我了无牵挂，孑然自在。二公子，你也行吗？ 两侧灯笼高悬，衬得沈泽川愈发美如冠玉。海东青弹完血肉，落回萧迟也的肩头。萧迟也掸了海东青羽间的灰， 既然是池鱼龙鸟，还装什么自在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